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这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从路加福音一直听到耶稣是定睛的专心的往耶路撒冷去，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耶稣也非常清楚他终于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什么目的的，他也好几次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在耶路撒冷所要经验到的是什么，这也是上帝一直以来的计划，旧约就是这样预言耶稣要这样卑微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当百姓用诗篇118篇的话迎接他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在应验旧约，并且也是最重要的，耶稣在耶路撒冷就是要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罪人，也就是把我们但从我们的罪孽、死亡与地狱救出来，释放我们。但是那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迎接他的人根本不了解，虽然耶稣很清楚，但他们都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来。首先，众人百姓他们迎接他像一个君王或者将军。当时当一个国家的君王回到都城的时候，百姓就是那样子把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还有树枝铺在这个君王前面的路。当百姓用诗篇的话奉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公开地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了，但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绝对不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基督，乃是一位大能荣耀的。百姓所要的要不是一位正直性的基督，就是一位会带领世界末日的审判日的基督。可以说他们完全跳过基督真正的第一次的来临，以为他只有那大能荣耀的来临而已。这是百姓所盼望的，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当然很清楚耶稣那天来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常常跟那天百姓的是差不了多少。我们很想要耶稣来，很想要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做一位能荣耀的君王，我们很愿意把我们的衣裳铺在他前面，只要他现在打败我们一切的仇敌或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那疾病虚弱的身体，那烦扰我们的工作，那使我们愁苦的家人，我们的确呼喊何塞纳何塞纳，求主拯救，给我们那样的拯救。就像那天的百姓一样，我们只要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大能荣耀的，我们想要现在经验到，那将来有一天所有基督徒真会经验到的，那没有罪，没有撒旦，没有任何痛苦或烦恼，面对面主同在的天堂。但就像耶稣那样，先有十字架之后才有荣耀，我们一样现在就是会有十字架之后 才是天堂的荣耀。那其实上帝在他额外的恩典里，连现在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顺利或者荣耀，感谢主。但一般来说，他一般的恩典就是赦罪的，是够我们用的。好，百姓错误地迎接耶稣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宗教领导的。虽然我们的经文马太福音21:1-11没有提到他们，但是这段经文几节后，这些宗教领袖就是那样进耶路撒冷来，并且他马上在圣殿里面一。约翰福音另外记载，他们彼此抱怨：“你看，你们真是徒然无功，全世界回他去了。”哇，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嫉妒了，他们不要百姓跟随耶稣了，他们想要百姓跟随他们自己，他们不要耶稣当王，他们自己要当。那这也是我们的试探，我们不想要上帝当上帝，我们想要我们自己当就好了，想要把主导文改成愿我旨意行在地上。如果上帝都是给我们我们想要，那么这样不是会多么好吗？不是，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因为那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照百姓，不是照宗教领袖，也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进去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因为他如果是那样进去的话，他如果以大能力大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话，他就是会用他所真的有的大能力大荣耀毁灭我们罪人，我们很想要自己当上帝的罪人。但是耶稣就是不管，他不管百姓怎么样，不管宗教领袖，他也不管我们自己想要他怎么样进去，耶稣还是完全照他父上帝从创造世界以前的计划而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很卑微的、很痛苦的、很羞耻的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对，救赎谁呢？就是救赎百姓，救赎宗教领袖，救赎你我。是很有意思，耶稣那天进入耶路撒冷几天之前，他讲的几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子是他耶稣自己，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为什么这几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吗？首先，耶稣在这时候，就是他快要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相信那天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无论是百姓或宗教领导人，或者甚至耶稣的门徒，当他们那天看到耶稣那样很羞耻地被挂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耶稣正在得荣耀。但是耶稣说是，就是因为他如何得荣耀呢？就是当他在救赎你我，我们这些罪人，他真的是爱我们的。 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很想要我们跟他在一起。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而已，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许多子粒来。是的，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唯一的方法，耶稣可以让你们他所爱的人可以跟他在一起，就是他要痛苦地为我们被挂在那十字架上，因此救赎你们。那他很愿意做，并且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是做成了这个救赎工作。接下他就被埋葬、复活、升天，进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的荣耀里面。但他十天后就赐下圣灵来，并且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所有受洗的人就领受这所赐的圣灵，就是你们所有受洗的人，你们都有圣灵。圣灵也会不断地借着上帝的道坚固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圣灵也透过圣餐、耶稣的真身体宝血，坚固你们在你们的洗礼所建立的你们与基督的连接。这些圣洗礼、圣道、圣餐，就是上帝所用的方法，赐下他够用恩典。这恩典不断地赦免你们的罪，也好好保持你们，一直等到那天耶稣最后第二次来，大能大荣耀地来，为了牵你们 灵魂与身体一起的进入那永恒面对面与耶稣同在天堂里。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